唇，有些期待，有些惊喜。 离开家的日子总是相对无语，通向远方的路，左边是我，右边是你。 不敢为你回头，只有依恋，像下不停的雨。家门口的亲人，别望着我，别让我哭泣。

两个朋友，此刻的悠悠，让它天长地久。最好的选择， 你是我一生最美的守候， 所有的等候只为一生相守，靠在我的胸口， 不用再频频回首， 左手想低头握住你的手， 站在你回眸我看见温柔， 比酒浓，把它放在心头，从此牵手白头， 不再为谁 陪留。 但愿越长远， 但愿人长如酒，人生的舞台我们一起走，的悠悠，让它天长地久。 但愿越长远， 但愿人长久， 人生的舞台我们一起走，一生的情人， 永远的朋友， 此刻的悠悠， 让它天长地久， 此刻的悠悠， 让它天长地久。

青春。